今日要同大家系继续讲马可福音系第七章。如果你系注意嘅话，你会发觉我系跳咗第六章。我会跳咗第六同埋第八章，因为咧第六、第八章都系讲神迹，而我喺度讲约翰福音嗰阵时系以神迹、耶稣基督嘅神迹为主，所以喺讲马可福音嘅时候唔想重复第六同埋第八章，我系会跳咗。今日会系同大家讲。是救主的晓道。相信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个这样的题目，耶稣基督是晓道而行。什么是晓道？如果我们有一条路行紧，行得很顺的，但我们不是行这条路，我们行了第二条路，那就叫做晓道。广东人喜欢说什么？兜路行，或者说混路行。有时我哋例如我哋上三藩市，喺度洛杉矶上三藩市，有多数行405系嘛，行行下405就行五号，但有阵时可以行 Pacific Coast Highway 一号嘅，嗰条路不过远好多。如果你行405嗰条路咧，我谂你我太太揸车就我谂五个零钟头就到噶啦，好快。我俾我揸咧，可能成六七个钟头都未到。但是如果你行 Pacific Coast Highway 呢，是远很多的，但是是 scenic route， 风景很靓，所以是值得行。所以有阵时虽然行惯了405，你说你兜路行，你行一号都可以，但是亦都有阵时是真是此路不通行，你是要兜路行。例如又讲返上三藩市，有时 Grapevine 那里是会是封了的，有时会山火，那你就逼住行一号的了，没办法。今天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么奇怪，耶稣基督似乎是晓道而行。是说耶稣基督是去到一个地方，是在到西顿和是推罗的地方，医治了一个是外邦的妇人的女儿，一个希列女人的女儿。医好了她之后，她是回到加利利，但是她又混路行，她先是上了去西顿，跟着是走了去底加波利，然后先至系翻翻去系加利利。其实推罗同埋西顿两个都系喺度腓尼基嘅地方，系一个两个大嘅城市，系腓尼基两个系大嘅海港嚟。喺而家嘅大概系黎巴嫩嘅地方。另外就系喺度呢个叫做加百隆，大概系西北40里咁上下，圣经就系话佢系经过咗上咗西顿，去咗底加波利，然后去到加利利。有啲似咧，头先讲翻我哋由洛杉矶去三藩市，有啲似咧，你去完三藩市之后，你想翻洛杉矶，但系你走咗上去 Oregon 先，跟住你又走咗去系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可能倒两手，然后先至翻翻去洛杉矶。点解耶稣基督会混路行？点解要兜咁大嘅圈子，而且喺度外邦人嘅土地？这个就系要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其实今次我哋又见到马可又将三个故事摆埋一齐，又有一个马可嘅三文字出嚟。所以神學家咁鍾意講馬可嘅三文字，就係佢好鍾意將三唔同嘅故仔擺埋一齊。雖然有陣時呢啲故仔喺馬太福音或者第二福音個次序都係一樣，但如果你留意嘅話，馬可係有佢特別嘅字眼擺喺入面，以至係令到呢個經文係特別有意思。三個故事係邊三個故事？第一個就係講潔淨與不潔淨，是讲耶稣的门徒吃嘢冇洗手，这个以前都跟大家讲过。第二个故事就是讲到这个希列的妇人有一个女是被鬼上身，于是请耶稣基督是帮她是赶鬼。而第三个故事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去医好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就是这三个故事。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故事，是有关洁净与不洁净。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说耶稣基督的门徒没有洗手是吃东 上幾次都有跟大家講過，那些法利賽人他們是對那些律法是很講究，吃飯前一定要洗手，而且是很嚴格的來到是的律法來到洗手。當他們說耶穌基督的門徒沒有洗手的時候，耶穌基督就用以賽亞書29:13來到告訴他們，說他們是假冒為善的人。他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說他們只有外表，你們是假冒為善的人，根本你們的內心不是向著我，你拜我都是枉然。跟著他又說，說這些人廢棄了神的戒命，要人守自己的遺傳。這個上次都跟大家講過，有很多是遺傳的吩咐，慢慢慢慢就變成是法利賽人的律例。其中一個就是說什麼，如果你們是將你們的積蓄是奉獻給神，你們不需要供奉你們的父母，你們可以不需要守十戒的第五戒，就是說要孝敬父母。所以耶穌基督說，你用自己的人的遺傳來到代替了神的戒命。跟住耶穌基督話：從外面進去嘅不能污穢人，唯從同裡面出來的乃是污穢人。跟住喺度馬可福音7:19，耶穌基督話：因為不是入他的心，啲食物唔係入我哋嘅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廁裏。這是說各樣嘅食物都是潔淨的，各樣的食物都是潔淨的。如果你睇睇福音書，你會發覺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都有敘述這件事，但是馬太福音沒有講到各樣的食物都是聖潔的。為什麼馬可要特別著重這一點？我相信就是跟今日的馬可三文字是有關。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在這聖經裡面另外有一件事，有很多不潔的食物呈現在一個人的面前，神跟他說你吃吧， 你斬了他來吃吧，但是這個人不夠膽吃，記不記得有件這樣的事？發生在這裡使徒行傳第10章，說在該撒利亞有一個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營的百夫長，他是個虔誠的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濟百姓，常常禱告。這個是信主的人來的，這個是一個外邦人來的，所以神就給了一個異象給他，叫他派人去請彼得去他的家。說回頭，彼得做了什麼？彼得剛剛在中午的時候上去屋頂是禱告，突然間禱告禱告就肚餓，我覺得彼得都挺像我們，禱告禱告突然間肚會覺得餓了，突然間你神又知道他餓的，打開個天窗，一塊大布跌下來，四隻角是有綁住了繩的，裡面有很多蛇蟲鼠蟻啊、走獸啊，聽見個聲音就跟他說斬了他吃吧，斬了他吃吧。哇，彼得很害怕，他說喂，這些是不潔的食物來的，他煮一下，他說這是不可的，這些都是不潔淨的食物，我不吃得的，我從來都未吃過添啊！但是那個聲音跟他怎麼說？他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做俗物，我潔淨的你就可以吃了。跟著發生了三次，連續三次，不是說一次，三次那麼多。很快哥尼流的仆人就來到他家，請彼得是去哥尼流那裡，彼得就跟著他去了。去到哥尼流的家，彼得怎跟哥尼流說啊？他說猶太人和別國人的親近來往本是不合禮的，但神已指示我，無論什麼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潔淨的。彼得話頭醒尾，整一大盤這些不潔的食物走下來給他吃，原來神是要教他一樣東西，他即刻就明白了。所以去到哥尼流家，他說哎，本來我們的猶太人和你的外邦人一起是不對的，不過現在神告訴我 冇不潔嘅，任何人都係清潔嘅，就係嗰盤聖物。其實猶太人就係我哋第一個故事講咩啊？佢哋靠乜嘢成為潔淨啊？守神嘅律法，佢認為守神嘅律法就能夠潔淨，所以佢哋喺度抨擊，喺度指責耶穌基督嘅門徒係冇洗手食飯。佢哋認為嗰啲外邦人都係不潔嘅，因為佢哋冇神嘅律法守，唔守律法，你哋係不潔嘅全部。但係神同佢講咩啊？我所潔淨的，你不可當做俗物。頭先讀個經文話俾我哋聽，呢個哥尼流係點樣嘅人啊？虔誠嘅，敬畏神嘅，全家都係咁周濟百姓。就係因為佢內心嘅信，神潔淨咗佢。你哋唔可以話佢不潔，因為佢唔守神嘅律法。因為神所潔淨嘅，你哋不可當作俗物。所以佢去到哥尼流嘅屋企，佢就話：神已指示我，無論什麼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潔淨。嗱，其實我可以今日話俾你聽，今日馬可呢個三文字係同救恩係有關。我哋好多時要從救恩嘅眼光睇呢三件事咧，我哋就會能夠有好多得著。其實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咩啊？救贖一個人得救，唔係因為佢守咗神嘅律法，唔係因為佢係猶太人。一個人唔得救，亦都唔係因為佢唔係猶太人，或者佢係冇神嘅律法嚟到守。一個人得救係點啊？係神睇到佢嘅內心，睇到佢內心嘅信，以致係潔淨咗佢。呢、這個就係點樣能夠得救？呢、這個亦都係耶穌基督所講：你哋空有外表，你哋嘅心係遠離我。嗱，呢個所以就係馬可三文字第一個故事。第二個故事係乜嘢啊？係記載喺度馬可福音七章24至30節。嗱，呢個係嗰個三文字嘅中間嚟嘅，所以係最重要嘅信息就喺呢個故事入面。講耶穌基督係去到推羅同埋西頓嘅地區，嗰度係有一個係希裂嘅婦人，希裂嘅婦人嘅女兒係俾鬼上身。於是呢個婦人就嚟到耶穌基督嗰度，聽見耶穌基督嘅名，就走嚟耶穌基督嘅面前，俯伏喺耶穌基督嘅面前。馬太福音話佢係叫耶穌基督做大衛嘅子孫，佢係承認耶穌基督就係尼賽亞，就係大衛嘅子孫。佢話：我個女兒俾鬼迷得，俾鬼上身，好辛苦，求你嚟幫佢，係趕走呢隻鬼。嗱，馬太福音15章22節話呢個女人係一個迦南嘅女人，而喺度馬可福音7章26節話呢個女人是希利尼人。嗱，你哋知唔知猶太人只要你是外邦人，佢就叫你希利尼人。所以經文入面講得好清楚，再講多一次，呢個女人是腓尼基族嘅人，所以好清楚是一個外邦嘅女子嚟，毫無疑問。喺度馬太福音15章23節話耶穌基督聽見佢嘅請求，一言不發，睬都唔睬佢。跟住佢亦都冇直接回答呢個女人，佢淨係講咗一句說話。原來希列文嘅文法，如果我同你講嘢，就會話我對你說話。如果經文冇話耶穌基督係對住呢個係希列女人講說話，佢係同所有人講嘢，同在場所有人講。佢講咩啊？佢話：讓兒女們先吃飽，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哇，大件事！我哋呢位慈愛嘅耶穌基督，居然第一係唔睬人，跟住又點啊？話唔好，話呢個女人係狗啊，唔好丟俾啲嘥咗俾啲狗食。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樣，好多解經家就開始同耶穌基督辯護。點解耶穌基督唔睬呢個女人啊？係好簡單，呢班神學家話，因為耶穌基督係猶太男人嚟㗎嘛，你同一個外邦嘅女子講嘢係唔合禮儀嘅，所以耶穌基督唔睬佢。 如果真係咁樣嗰陣時候，你走翻轉頭，你睇睇約翰福音第四章就出問題㗎啦噃。因為耶穌基督係主動同撒瑪利亞婦人講嘢，問佢攞水飲，反而係個撒瑪利亞婦人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哇！你猶太人嚟咁，你點會同我啲撒瑪利亞女人講嘢㗎？所以呢個唔成立。咁點解耶穌基督係話呢個女人係狗啊？有啲解經家就開始話啦，係唔係嗰啲大狗，係啲狗仔嚟嘅啫？啊，唔係嗰啲惡狗，係嗰啲好和善嘅狗嚟嘅，唔係嗰啲野狗啊，係嗰啲係寵物嘅狗。嗱，一時間嗰部解經書就好似係一部講狗嘅百科全書，所有嘅名字嗰啲狗名都出曬嚟，嗰啲唔同嘅種族啊，嗰啲名字出曬嚟。其實不需要解釋的，如果我們知道今天的信息是有關救恩的話，你從救恩的眼光看下去完全不需要解釋。為什麼耶穌基督不睬這個女人？在馬太福音15章24節講得很清楚，耶穌基督說，我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我的使命是先去猶太人那些迷失的羊那裡先去的，不是去你們外邦人那裡。而在這裡約翰福音4章22節亦都講了，他跟撒瑪利亞婦人怎麼說，他說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出自猶太人，是由猶太人出來的。又一次講到，就是救恩是先去猶太人那裡，不是去外邦人那裡。羅馬書1章16節亦都說，救恩是先去猶太人那裡，先去然後去希利尼人那裡，外邦人那裡。所以耶穌基督最初沒有採到這個外邦女人。那為什麼耶穌基督叫她做狗啊？剛才要注意，就是耶穌基督不是對著這個女人說，耶穌基督是對著所有在場的人講，為什麼會是狗啊？其實這些就是猶太人的想法來的。走回來第一個故事，你守律法嗎？你潔淨啊？你不守律法啊？你不潔淨了。外邦人有沒有律法守啊？沒有律法守啊。外邦人潔不潔淨啊？外邦人對以猶太人來講是絕對不潔淨，所以猶太人是喜歡叫外邦人做狗的。這個 是猶太人喜歡做的事。耶穌基督就說，這班就是你們認為，這個就是你們認為是狗的那個，他沒有律法的。但是當他說了之後，這個婦人怎樣回答？那個婦人說，主啊，不錯，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們的碎渣兒。這個婦人沒有跟耶穌基督爭辯，他沒有說我都是人來的，你不要當我狗啊，我應該是受到你得到你的恩典，完全是沒有說這些話，沒有說他配接受。他就是說，是就算狗都是吃主人留下來的碎渣。哇，耶穌基督聽見了之後他怎麼說？他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給你成全了。從那時候他的女兒就好了。馬太福音15章28節，就是因為他這一句話這麼大的信心，耶穌基督說你的女兒就已經好了。在聖經裡面，耶穌基督曾經有兩次是說讚人的信心是很強很大，另外一次是在這裡馬太福音8章，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是有一個是百夫長，他有一個奴仆，有一個仆人是癱瘓了，於是他去到耶穌基督那裡求耶穌基督是醫治他的仆人。耶穌基督說，好啊，我跟你去。哇，這個仆人怎麼說啊？他說，怎可以奴駕你來到我的家，你只要口講一句他就好回。耶穌基督說，哇，覺得好奇怪。耶穌基督說，就算在以色列都找不到好像你這麼大信心的人。這兩個故事都有相同的地方，兩個都是怎樣啊？外邦人來的，而且兩次來到醫治 耶稣基督都唔使真正系去到呢个病人嘅身边，唔使掂呢个病人，呢个病人已经好翻。嗱，我哋见到第一个故事同埋第二个故事系讲紧咩嘢？其实第一个故事就系话恩典应该系嚟到犹太人嘅身上嘅，但系佢哋接唔接受啊？佢哋系靠住自己嘅能力，靠住守律法，就好似闹耶稣基督嘅门徒一样。个个人都要守律法先至能够得救，所以佢哋冇接受到，冇接受呢个免费嘅恩典，以致点啊？反而一个外邦女人接受咗耶稣基督嘅恩典。嗱，呢个就系第一个同埋第二个故事连带嘅关系。喺度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话：他们因不信，所以被截下来。你因信所以得立，所以立得住。他们是谁啊？是犹太人。你是谁啊？是那些外邦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都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每一个都是外邦人，因为犹太人不相信，以致这个福音是怎样啊？晓道了，以致我们这一班外邦人是能够相信。第三个故事是讲到是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这个故事只有马可是记载。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十五章，说耶稣基督是医好了很多人，其中是有人又聋又哑，就是说。但是马可是突然将这个事是抬高了。好明顯又同呢個馬太嘅三，又同呢個馬可嘅三文字係有關。嗱，我哋先睇睇呢個主角係一個又聾又啞嘅人。以你估佢係外邦人定係猶太人呢？如果佢係外邦人嗰陣時候，我諗個遭遇同撒瑪利亞同埋呢個係希列女人就差唔多嘅啫嘛。耶穌基督會質問佢嘅喎。我不是来救你们的外邦人，我是先应该要救犹太人的。耶稣没有这样做，很明显这个是犹太人来的。他是又聋又哑，听不到东西，讲不到东西。这个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有没有见到第一个故事是什么？又是关于犹太人的。犹太人自以为是，犹太人以为法律律法就可以使他们洁净。跟着去到第三个故事怎样？犹太人好像又聋又哑那个，听不到神跟他讲嘢，不能够赞美神，能够做得到的就是神的恩典去救他们。他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不是靠他们的律法，全部就是靠是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都见到为什么今天的信息会是救主的晓道。又我相信马可为什么这么细心描述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的行程是怎样？先上西顿，跟着去到这个是底加波利，然后才回到加利利。在这里犹太，在这里这个外邦人的境界，耶稣基督兜了个大圈，就是耶稣基督的晓道。马可其实是用了很俾心机来到将第二个故事和第三个故事摆在一起等我们看。有提示的，两个故事一开始是讲什么？讲地方，都是讲推罗和西顿。跟住两个故事亦都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最初耶稣基督不想俾人知道一些嘢，但是后来就被人哋冇办法冚得住。例如喺度第二个故事系讲呢个外邦女人，话耶稣基督进入一家，七章廿四节，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头头唔想俾人知道，后尾系隐藏不住。嗱，喺度救呢个又聋又哑嘅人，喺度七章三十六节话救咗佢之后，耶稣基督同佢同埋佢嘅朋友话唔好讲俾人听，但越发叫佢哋祝福佢哋唔好讲，佢哋点啊？ 他们越发是将这件事传扬出去。但这个是很相同的地方，亦都有不相同的地方的。如果你留心看看，这个外邦的希列女妇人很明显是个外邦人，而如果你说这个聋哑的人，我们刚才说是犹太人，这个妇人很明显就是女人，这个是聋哑的人是男人来的。似乎马可告诉我们什么？不理你的皮肤是怎样的颜色，不理你是不是犹太人定是希利尼人定是甚至我们中国人，不理你是男人定是女人，不是看你外表做了什么事，是你的内心是不是真的相信，以致你是被神是洁净你成为神的儿女。这个似乎就是 马可给我们的信息。另外又有一样很有趣的，如果你留意医治那个女人的女儿那件事，好像很容易的，都不用耶稣基督亲自去到，耶稣基督一讲一句话，因为你所讲的我见到你的信心，所以你的女儿好了。这个女人说什么？就是说主啊，但是狗在这里台底下都吃主人吃下来的碎渣，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耶稣基督医好了她的女儿，都不需要走去这个人的家里好回了。救那个又聋又哑的人怎样？哇，如果你读经文的时候，你会见到耶稣基督要探手指入去他的耳仔里面，啊，探了入去两只耳仔里面，跟住要吐口水出来查落他的脷那里，跟住怎样？跟住还要望住个天，啊，在那里叹息，啊，叹息，叹息完怎样？叹息完仲要是讲一句命令，以法大，咁先至，意思就话开你嘅耳，咁先至开咗嘅耳。哇，真係好多嘢做㗎喎，又手势又话讲话，又望埋天。哇，嗰啲解经家又有好多解释㗎，哎，这个聋人嚟㗎嘛，所以咪要做 hand language 囉，佢哋先至能够明白，啊，其实係咪呀？其实我觉得係有意思喺入面。点解救呢一个外邦女人救得咁容易，救呢一个犹太人救得好似咁辛苦咁样嘅？大家记唔记得我同大家讲启示录嘅时候，讲话而家系咩时候啊？而家系教会时候，而家系恩典时候，而家系外邦人信主嘅时候。个个信得好容易噶，我哋你口里承认，你心里相信，你就得救啦。犹太人要信要点啊？由于他们不信，由于耶稣基督要晓道而行，他们会信的，不是说没有机会的，但是要经过什么话？大灾难啊。启示录说他们要经过七印、七号、七碗，这么多的大灾难才能够相信。你想想，比起这一班 外邦人，是不是真的信得很辛苦？所以我觉得似乎马可入面就算医治他们都是用了很多是预表在里面给我们看得到。罗马书十一章25至26节，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人是会得救，但是他们是要经过很大的灾难才能够被得救。但毫无疑问，今日所讲的这个又聋又哑的人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在这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将会是被神是打开他们的耳朵末世的时候，以致他们能够相信。在这以赛亚书29章18节，在这以赛亚书35章5节都有讲，去到末世以色列的耳朵是会被神打开，跟住佢哋得救咗之后会点啊？佢哋会不停咁样去歌颂神，就好似耶稣基督叫你唔好出声啊，唔好讲啊，佢哋都揿唔住，不断咁喺度歌颂神。记载喺度耶利米书31章12节、以赛亚书35章6节同埋51章11节，都系讲到以色列人得救咗之后，不断咁喺度歌颂神。 但我哋係見得到的的確確兩個信息係有好大嘅連帶關係，係第一個同埋第三個。第一個係點啊？就係最初猶太人唔信主，靠守律法，唔愛呢個救恩，以致點啊？以致個救恩去咗呢一個外邦人嘅女人嗰度，曉道而行。而感謝主，俾我哋見到第三個故事，就係猶太人始終係會信主，就好似嗰個又聾又啞嘅人一樣。嗱，呢一個其實就係今日呢個馬可嘅三文字所要俾我哋睇得到嘅信息。但我亦都要提一提嘅就係，我哋見到呢一個係一個三文字所謂一個首尾嘅對結構。其實全部馬可福音，馬可都係用一個首尾嘅結構寫成，由第一章去到第十六章。記唔記得我同大家講第一章耶穌基督嘅呢個救主嘅介紹，話有幾多個見證話？有四個見證，馬可自己啦，施洗約翰啦，神做個見證啦，另外仲有咩啊？仲有係撒旦都係見證，尤其是神嗰個見證好有趣嘅。當耶穌基督喺水入面係起身，馬可點話？佢話個天係裂開咗，裂開啊！如果你睇馬太同埋路加，都係話天開了。馬可是用裂開的，好像一塊布咁樣裂開咗，以致神點講啊？呢個係我個愛子，為我所喜悅。如果你睇翻十五章，亦都有一個見證，呢、這個見證係一個百夫長。當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釘十字架斷氣嘅嗰剎那，有啲嘢裂開咗嘅，係聖殿嘅嗰塊幕子裂開咗。這個亦都是馬可點解喺度第一章話神個天裂開咗，神話這是我的愛子。當嗰塊幕子裂開咗，耶穌基督係斷氣嗰一剎那，呢、這個百夫長就有個見證，這真是神的兒子了。係首尾呼應係好清楚。去到最後亦都係有四位見證嘅，除咗呢位百夫長之外，仲有邊個啊？是抹大拉的瑪利亞，是雅各的母親，又是叫做瑪利亞，還有一位是叫做撒羅米，三位是見證的。在這裡聖經裡面告訴我們，當時他們是拿著香膏，是想同去耶穌基督，是幫耶穌基督高抹他的屍體，但是他發覺塞住這個洞口的石頭已經拿開了，入到去耶穌基督的屍體已經不見了。有一個少年人穿著白衣跟他們說，耶穌基督復活了，你們快點去跟門徒說。這三個見證怎樣？他應該是跟耶穌基督做見證的，但經文說他們就出來從墳墓那裡逃跑，又發抖又驚奇，什麼也不告訴人，因為他們害怕。因為他們害怕，這三個人做不到好的見證。雖然有四個見證，但是有一個是只是外邦人是做得好，或者真是神的兒子，其餘那三個做得不好。其實馬可福音在到十六章八節就已經完了，說他們這樣走了就完了，因為首尾呼應很清楚。九至到是二十節是後人加上去，如果你是看見是古版的 經文，你找不到九至到二十節的，又講到點啊？手拿毒蛇啦，可以飲毒啦，都唔會有事。如果你有信心，我係想走去睇睇啲弟兄姊妹真係有信心試下，係咪真係會咁樣樣？唔係真正嘅經，即係唔係原文嚟嘅，係後人加上去。嗱，我哋見到仲有第二至到第三章同大家講耶穌基督嘅挑戰係嘛？喺度第二、第三章咁早啊，嗰啲猶太人嘅領袖已經挑戰佢噶啦。而去到後面的呼應是什麼？由十二至到十五節，十二至到十五章，他們卒之將耶穌基督逮捕，將他是釘死的十字架。在到第三章，我們說他們給耶穌基督有一個疑問，問他的權柄，你的權柄在哪裡來？ 话佢嘅权柄系由别西卜嚟，以致佢系能够系赶鬼。去到十一章尾，耶稣基督清理咗圣殿之后，清洁咗圣殿之后，啊呢班咁嘅领袖又问佢啦：你嘅权柄喺边度嚟？耶稣基督话：你答我先，施洗约翰嘅权柄喺边度嚟？佢哋唔够胆答，因为若果话施洗约翰嘅权柄系由神而嚟，而施洗约翰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嘅，咁即系无端端为耶稣基督做广告，唔肯嘅。但系若果话系由魔鬼而嚟，施洗约翰有好多勇等嘅，未俾人打过，所以唔够胆讲。佢哋话啊，我哋唔知道。耶稣基督话：我都唔话你知，你唔话我知，我都唔话你知。去到第四章，我是跳咗嘅，因为我话以后如果有机会想同大家系讲路加福音入面嘅比喻，你会发觉路加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是圣经入面嘅一个转捩点嚟。耶稣基督已经知道呢一班犹太人是唔会相信，所以佢由嗰个时候开始转变咗，是用比喻嚟到教门徒。他的原因讲得很清楚的，在四章十一节马可福音，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我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为什么不要外方 不要人家知道？其实是为他们好的。我们读是出埃及记都见到法老王怎么样心硬。你有时听呢，听得多呢会心硬的。你真的跟人家传福音啊，他信的就信，他不信那个会越听越心硬。唉，又是讲耶稣了，你未开口我就已经知道你想讲什么了。心会硬的，跟住是不会听的。所以用比喻其实是个恩典来。你们听得明的人始终都是会明，听不明的人是不会使到你心硬。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来。第九和第十章是这个首尾结构的下边，耶稣基督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所以除了用比喻教门徒，他亦都是训练门徒。第九和第十章是我下次开始要跟大家讲，就是他训练门徒的开始。而第五章是我两个礼拜前跟大家讲的血流妇人，记不记得？同埋第九章有一个是人的仔是被一个哑巴的鬼上身。两个故事都是讲信心，如果你回来看看，两个故事都是讲信心 有关联。而第六、第八我就说我会是跳了，因为是讲是神迹。最重要的经文是什么？感谢主，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耶稣基督的晓道，是耶稣基督的晓道，以致我们这班外邦人是有机会信主，全部都是神的恩典来。马可是将这个信息是摆在这里中间，为什么？记不记得我跟大家开始介绍马可福音的时候，说马可福音是写给什么人的？希利未人，是写给外邦人的。全部书的中心就是讲给外邦人听，福音是来到是外邦人，临到外邦人，因为耶稣基督晓道，因为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今天是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几点。第一点是感恩，不是犹太人是拒绝耶稣基督，我们都不能够是能够好像枝子地接了进去，这个是植物里面，我们应该要感恩，应该要感谢神。但是如果我们感恩，除了感恩之外，我们都要知道外面还有很多是聋哑的病人，未听过福音，不懂赞美神的人，聋哑的人，我们是很需要，是我们自己信了，我们感恩之余是应该走去传福音给这些又聋又哑的人。第二点我们要做的是要谦卑。我们看到犹太人真的觉得很高高在上，咦，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有神的律法的，我们是得救的，是很高高在上的。很多时候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挺高高在上的，咦，我们是得救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来的， 係你呢班嘅都未得救，可能都係 hopeless 㗎啦，嚇冇希望㗎啦。我哋應該係要有個謙卑嘅心，就好似嗰個係外邦婦人，好似嗰個希利尼婦人一樣，係有個謙卑嘅心。但我相信，如果我哋有個謙卑嘅心嘅話，對我哋係同人哋分享呢個福音都係有幫助。如果我哋太高高在上嗰陣時，人哋聽唔入。如果我哋係謙卑嘅話，係比較容易係能夠將呢個福音傳開去。第三點，我哋係應該要謹慎。嗱，我哋見到以色列人就係一切都係靠住佢哋嘅外表，樣樣都係講外表，唔係講內心。嗱，我哋要小心啊！嗱，好多時好幾年前，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好多人都鍾意手上面戴住一隻鴨嘅，上高寫住咩啊？係 WWJD 啊嘛 ？What would Jesus do？ 成日就係問自己任何嘅事，耶穌會點做？嗱，其實呢個係好嘅，但係問題唔好，比較係唔好嘅係乜嘢咧？就係我哋自己冇係咁明白聖經嘅教導。所以好多時面臨一個係情形嗰陣時，自己問自己耶穌會點做啊？嚇、啊，耶穌會點做啊？你自己都唔知道，所以未必係有咁有效。但我覺得有一個係幾好嘅辦法，就係、是、我哋每做一件事嗰陣時，先問下自己喺人嘅面前我會唔會咁做？喺人嘅唔喺人嘅面前，我會唔會做同樣嘅事情？嗱，以前同大家講過嘅就係禱告。好多時我哋大家弟兄姊妹食飯啊，一齊嚇飯前禱告。咦？但係你一個人食飯會唔會禱告呢？嗱，呢個就係睇得到，究竟你禱告係做俾人睇嘅呢？定係你禱告係真係出於自己係感謝神嘅心？所以不妨每做一件事嗰陣時，就係自己問一下自己，究竟喺人嘅面前我係咁做，但係人喺人嘅背後，我係咪一樣咁做？我哋所以今日係希望大家記得，又係新嘅一年，做啲咩啊？我哋要感恩，做啲咩啊？我哋要謙卑。第三樣，我哋係要謹慎，唔好做一個空有外表嘅基督徒，要內心同埋外在都係一致。讓我哋一齊低頭做個禱告。主，我哋感謝你，我哋敬拜你，我哋感謝你係俾我哋係馬可福音係第七章，讓我哋見到你係嘅恩典。主，我哋實在感謝你，雖然恩典，雖然呢個救恩係先俾係猶太人，由於猶太人係唔接受呢、这個恩典係嚟到我哋外邦人，主，我哋感謝你，我哋感謝你俾我哋呢個恩典，我哋願意係好似呢一個希列嘅女人一樣，希列嘅婦人，做一個謙卑嘅基督徒。主啊，呢一切都唔係我哋所配接受，一切都係你嘅恩典。主啊，我哋亦都係願意做一個謹慎嘅基督徒，我哋唔要好似係以色列人一樣係空有外表，願我哋嘅內外都係一致，我哋所做嘅都係出於內心，而唔係出於外表。我哋咁樣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